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今天读书俱乐部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点什么内容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又一次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儿童读书日的专题节目，让孩子啊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和孩子阅读关系非常密切的嘉宾，还要讲一套书，一套书，这书一共有1、2、3、4、5、6本，就是如果是像3岁左右的低年龄的那个小朋友的话，可能得看一阵呢。那么好了，来公布今天的主角，我们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一套书呢，叫《开心柯蓝》，是现代出版社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啊是著名的翻译，刚才我说到的这本《开心柯蓝》，这套《开心柯蓝》的翻译。除了这一套书的翻译以外呢，其实啊郑迪卫也是一位著名的怎么讲呢，就是儿童图书的引进人。我想提到不一样的卡梅拉，肯定很多家长朋友都会特别熟悉。对，没错，今天就是不一样的卡梅拉的翻译和引进人郑迪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另外呢还有一位啊是现代出版社的少儿编辑，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编辑，说一套书吧，雅卡利的神奇历险，他就是编辑，他不仅是编辑还是孩儿他妈，就是他的书应该得过他孩子那一关，如果他的书孩子不喜欢的话肯定出问题了。好，两位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打招呼，首先呢是郑迪卫。你好郑迪卫。 你好刘莎。观众朋友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做电视节目做太多了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下面一位是著名的编辑，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王倩。你好王倩。 你好刘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们家孩子看你这一套雅卡利了吗？ 特别爱看，他是我第一个小读者。 特别爱看，是真的特别爱看还是不是真的特别爱看呀？ 特别特别爱看，可以说是真的， 我 发自内心的。 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主角是开心柯蓝。我刚才说了这本书这套书有6本，那接下来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要在今天跟听众朋友来推荐呢？首先也有请这套书的编辑王倩跟大家说一说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因为有的家长朋友可能已经买了，但是还有的家长朋友没有买，那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王倩。 听众朋友们好。这套开心柯蓝呢，它是一套低幼的失忆认知绘本。它的这个图画非常的简单，色彩非常鲜艳，它是用一种简单的线条来勾勒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可以这么说，开心柯蓝的每一册都非常简单的，它甚至可以用一句话就来概括，它就是一套如我们的孩子一样单纯天真充满幻想的绘本。 就是一套特别单纯的绘本。 对对对， 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如果去看有的绘本啊，可能那上面色彩特别鲜艳，五彩斑斓，就跟把彩虹印到书上呢，非常好看。但这本书里面经常就都会是单色或者是双色在一个页面上，然后是一个小丑在做各种各样的事儿。比如我翻到这一篇，就是小丑在浇花，浇一个小幼苗，他就旁边有一句配的啊话说，我在上面浇浇水，就是这样的一套单纯的童书。那这样一套单纯的童书，肯定如果是像小学高年级的朋友或者上初中高中的朋友不太适合了。这套书适合什么样的年龄段呢？王倩。 这套书它主要适合年龄段是2到4岁的小朋友，是一个处于一个对世界初步认知阶段的一个小朋友，会对这套书会更有一种 参与的体验。 嗯嗯，我们刚才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啊，这套书呢叫《开心柯蓝》，这是一本呀失忆认知的书。那么这本书的名字呢是郑迪卫根据英文的译音，这书是原版的法文书，他根据英文的译音啊翻译出来的名字。说王倩特别说到了啊，他当初特别看好这个书，所以邀请一位大名鼎鼎的翻译啊去翻译这套书。然后郑老师他刚才说到了好几次啊，郑迪卫郑老师说晾他半年。郑迪卫，你后来是什么原因半年以后跟王倩联系上了？这本书到底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呢，还是打动了你了呢？ 因为我突然想通了应该怎么做这本书。 之前其实就是一直在想， 一直在想 这样的一本书哈， 一直在想。 那为什么想了半年？当初哪些内容特别纠结，让你想了这么长时间？ 就是他的名字。 因为小丑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虽然内容很好，但是其实你也会发现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绘本引进的绘本， 嗯， 其实都是很好的绘本，但是有可能就是因为书名的原因，然后让造成了读者不了解他，所以他就会失败。 就是即便是在国外市场，或者说经过很多的我们国家以外的这些家长孩子检验的书引进到国内以后都失败了，这样的例子非常 多。很 多啊，那为什 么？那我就会觉得虽然不是我做的，但我又会觉得非常可惜。 所以你不想把这本书做成你的遗憾？ 对， 因为毕竟前面有那么出名的小公鸡。 其实不一样的卡维拉也是我翻译的书名，全部都是，也没有遵从法国的原文书名。 那你刚才说到了半年以后你想通了想明白了。 对， 你怎么想明白的？ 因为我把这个角色的想明白，把它改起了一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还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给他加了一个性格。 对， 就 是 说 他本来他是就是让他让大家了解到看这本书一定会开心的。 对， 就是说在法文的原版书当中是没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的，你添加的后面有。 对， 王倩， 这就是 你刚才说了好几遍的郑老师啊，他添加了哪些的内容呢？ 我觉得这就是郑迪卫非常与普通译者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嗯， 就是当初他答应了这套书的翻译之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嗯， 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译者，我也不会简单去翻译。 嗯， 我是要跟这本书的全程的。 嗯， 就是无论是在这个译文上，还是在整套书的整体的这个设计上，包括未来的一些营销的一些想法上，我都会去参与。 嗯， 我当时一听我就很感动，因为可以说他是一位就是图书策划人，是我前辈，真的我在他面前就是个初出茅庐的一个新人，然后我受到他这么多的指点，然后当时他在我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接过外面出版社的这种翻译了工作了。 嗯， 因为他说现在有很多的外版书也被引进到咱们国家来之后呢，可能会因为各种种种原因吧，就是做的并不是太尽如人意。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说我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现实，他说我是很爱书的人，我一定要看到一套书他被好好的对待，就是他是被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我想这好好对待有两个意思。 对对对对对， 一个是专业人士看到这本书觉得很好，另外呢就是也受到了家长和小朋友的欢迎。 对对对对对， 销量应该也还不错。 对， 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啊，我们也特别说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就是让孩子通过阅读来了解世界。那么郑迪卫这一书呢，虽然你是译者，但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出来你也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改动啊，那么你希望孩子能够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我首先希望他能够看到一种态度。 嗯， 我觉得咱们有很多对这个世界了解世界这个误解啊，然后把它理解成一个去看世界的一些认识，一些地标建筑，一些地理知识。 嗯， 但是我今天呢想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其实就是一个态度。 嗯， 一个对人对事物保存的一种好奇心。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种态度，你认为在这六本书当中啊，哪一本是你的给你的这样的这种态度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呢？ 其实它这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它是一种启发式的。 嗯， 启发式的一种，其实因为它是亲子书。 嗯， 家长会参与。 嗯， 那家长参与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家长能够反思一下自己日常的言语，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家长都会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个孩子没有耐心呢？为什么他脾气会比较暴躁啊，或者这些问题。但是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反思到他自己对孩子说话的态度。 其实孩子就是一张白纸，这白纸上面画出来什么样的画，那家长是画笔。您想一想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所有的他是在告诉你用启发式的方法会更好。 可是接下来问题就又出现了啊，郑迪卫，这个问题还是要跟你来商量一下。你看啊，开心柯兰刚才你谈到了，你说你把一种态度融入到这个书里面，一个呢是让孩子觉得这本书很愉快很欢乐，另外一个呢也是让孩子呢能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但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本书其实跟孩子展现的更多的是世界特别美好的那一面？ 他应该先看到美好的一面啊。 对啊对啊，但是呢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呢，说觉得这个书确实也挺好的，也不功利啊，但是并不是给孩子特别完整的一个世界。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呢？ 因为他是针对的是2到4岁，2到4岁的孩子他需要了解的就是外面的世界很大很美，你不需要太多的去展示其他的，他还没有达到社交，这个层面，对，他目前还只是存在于一个简单的认知世界。 哎，虽然仅仅是啊简单的认知世界，但是这本书当中其实也反映出来很强烈的欧美的那种沟通方式。 对， 那么从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当中啊，我们中国的孩子能学到什么呢？ 他的这种沟通方式，他是询问式啊，他这种询问式。让他的孩子就会不停地对世界才能产生好奇心呢。我觉得一个孩子如果不管他是2岁哈，还是他长到了20岁，他始终保持一个好奇心，这是最宝贵的。 其实说到这样的一点好奇心啊，可能有些家长朋友就在想，这个欧美式的这种交流和这种我们中国式交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我觉得呀，让郑迪卫来说一说他的感受。郑迪卫在法国上过大学是吧？那么很多朋友都在中国上过大学，其实中国大学和国外的大学啊有非常大的区别。咱们就以法国大学和中国大学你的一节课的一些感受和对比来跟家长朋友谈一谈吧。我觉得这样更能够方便家长朋友对这种启发式的开放式的教育的理解。 我不光是我先再说一下，我不光是学法语哈，我也是学设计的。我就简单说一下设计课的区别吧。在中国呢，上设计呢，基本上都是老师给一个东西，然后你就去做，就完了。但是呢，在法国上设计课呢，我们是，其实我会发现我的工作量远远大于在中国上。我们每天都要交一部作品。 每天都要交一部作品、啊、 对， 就比如说这个老师今天留一作业，说是你要做一个符合这个80-90岁的老年人使用的水杯的话，那么一天交一个，那可能在中国他不会这么频繁的。 不会，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是在创作，每天都要在做东西。 这么密集的这个作业量啊， 作业量不光是作业量很密集，同时他要让你自己去介绍。 老师有没有想到过学生完不成的问题呢？ 没有，因为你必须得自己站到台前去介绍，而且你还要介绍说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哦， 就是，而且我记得我们的毕业考试是24小时的。 这毕业考试 是真的是完全不同是吧？因为它的原则是，如果你的客户在跟你交，让你来做这个东西，是你是没有。不可以拒绝别人说我没有时间，你接了这个活儿，你就一定要把它24小时你也要做出来。 哎，大家能够听得到吧？那么在法国上大学的郑迪卫，他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不仅学到了他需要的这种学设计的知识，同时也学到了如何去和这个社会接触和交往。那么在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套开心课栏当中，虽然这套书是对低幼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意识也融化在这本绘本当中了。 是的。 刚才在我们介绍过程当中啊，王倩又一直在频频点头，听众又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意思了，所以现在留一点时间给你。 行，我真的是听你们聊的，我觉得在旁边，哎呀，真好。 你是夸自己的是吧？你可是这本书的责编。 这套书当时，郑迪卫在 翻译完之后呢，到了该排版的时候了。 嗯， 然后在排版的过程中，我呢，请那个排版的人员做了几个版式，然后当时发给郑继威看。郑继威立马就给我回复，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不行，你这个版式，有没有考虑到小朋友读的时候会不会有趣味性？然后我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哎呀，其实我用的是一个就是在绘本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字体和大小，理论上是不会出错的那种。 你为什么不就直接用这个法文版的原版书呢？就是全都全套照抄呢？ 我们其实当时在设计字体的时候，已经努力的贴近原版的那种风格，但是呢，我发现郑迪卫在可能是也是因为他之前的这个设计出身的这个关系，他对这个书的整体把控上，尤其是在版式啊设计上啊，他有一种自己的一种把控， 就是他就擅自就改了哈，还必须按着他的要求去印刷是吗？ 他一下点醒我了，他一下点醒我了，我就突然发现，哦，原来做书是就是有一种让我一下眼前一亮，然后发现哦，对，我可能之前没有想到太多，就觉得把它排的非常的就是整齐，非常好看，然后贴近原版的风格就行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字体其实你可以在这边比如说。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就是在个别的单词上做一个15度的斜角啊，这样会让小朋友读起来觉得非常有意思。哦，我以前真的从来没有这样子去。 我也发现这本书好多的字儿，大的大，小的小， 对对对， 歪的歪，斜的斜。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对，很有趣味，很有趣味。 现在又轮到郑迪卫不停的在剪头了。 因为在那个版式上面的话，它其实是有很多学问的。 那为什么这字儿有的大有的小呢？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根据他的语气。 如果是感叹号的话，就大一点字儿。 他会有达到那个情绪点的时候，他会达到那个字体是跟着这个整个这个语势走的。 哦，我明白了。比如说这句话，你要把梯子挂在哪儿？因为这一句话当中的重点是梯子，所以梯子那个两个字就大。 对。 哦。哎呀，真是不讲不知道，一讲原来这里面有这么多可讲的。这个亲子阅读，这爹妈要看完这种，就要看懂这书，也得费挺大劲的。 不是，我们只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舒服的书。 对对对。 并不是说大家要去把它，有的书它是很简单，它就是采用宋体啊，或者是黑体啊，他们就直接印了。但是你会总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 我不知道每一位家长或者小朋友在阅读这书之后会不会有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一套书是非常用心的一套书啊。其实除了刚才王倩提到这些版式啊设计方面的要求以外，我知道郑迪卫你为这个书还有一个图书漂流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活动在这里面是吧？是不是也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 我在我自己的那个群里面做了一个公众漂流，然后呢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用最原始的方法啊，就是我传递给一个家长，让家长再传递给另外一个他陌生的人。 你说的最原始的方法是邮寄的方法？ 邮寄的方法。 你怎么挑到的一位家长呢？ 因为他就是我群里的人呢、啊、 你的 大家都会报名，就在报名的人 里。在你的公众号还是你的个人微信号？ 是这个漂流活动是在我的 QQ 群里面。QQ 群是卡梅拉大家族。 然后呢你就从里面随机抽出了家长。 对。 然后你就把书邮寄给这位家长。 对。 然后下面就是这家长再邮寄给别的人。 他在5天之内看完之后，他就得给下一个人。 哦，特别有趣的一个活动，还特别有意义。 很漫长。 大 家要等待。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现在这么一个忙碌的社会，其实大家要学会的就是等待嘛。不会有很多家长是急于满足孩子的所有需求，就是你要什么我就马上买给你。但是如果孩子在等待的过程中，其实他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哎，对于郑迪卫的这一项啊图书漂流的活动，王倩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在这个图书漂流的这个活动中，其实我也参与进去了，我也悄悄的报名了。 你被看中了吗？ 还有大概3-4棒回到我。对。然后我其实参与进去的目的就是想，首先我也是一个妈妈我虽然我的孩子已经早就看过开心柯蓝了，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一棒又一棒的家长和孩子们对开心柯蓝这套书的感受。我特别想参与进去，然后并且我也告诉我孩子，我报名参加了开心柯蓝的漂流，他就很期待，所以我就想象着每一棒家长 他们一定都是这样的感受，就是我在看到他们漂流的这个写的读后感之后，有些孩子他会很不舍，他会非常舍不得开心柯蓝走，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感受是很宝贵的，说明他们爱开心柯蓝。 哎，郑女卫，孩子们都有什么样的留言？给你印象最深刻的留言都有哪些啊？ 哦，太多了。孩子们会在那个，他会舍不得这个书走，然后他会说，他会嘴里一直念叨宝藏，宝藏刚学的新单词，然后他会看着这棵树，他说我跟他爸爸说，我们一起去种一棵树吧，我们看着他长大。 读书俱乐部刚才的时间当中啊，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开心柯蓝这样的一套非常纯净的让小朋友能够了解世界的书。那其实啊，现代出版社近期还有不少的绘本，而现代出版社的绘本出版的历史也已经非常悠久了。 对对对。 那接下来呢，王倩我们的著名编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他的一些来自现代出版社的绘本，也希望更多的现代出版社的绘本都参与到漂流的活动当中，你们就一起都漂流吧。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荣幸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啊，我们这边出版社首先呢有一套法国蓝太阳情商启蒙绘本，这是一套早期培养孩子情商、引导孩子认识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提高孩子解决问题能力的绘本，比较适合3到6岁的孩子阅读，帮孩子认识那些烦人的为什么和怎么办，重点提升调节情绪、自主行动、关怀他人、尊重他人、包容他人的这5大情商。这套书原文法语就是一个诗歌的形式，这套中文译本呢也原汁原味的保留了这种诗歌的特点，还原了法语原版的诗歌魅力。还有一套叫《大自然的孩子》，这一套书一共4册，这套书非常有意思了，它是一套很老很老的绘本，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小朋友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阅读过的绘本究竟有多萌。这是一套温暖了美国几代人的心灵绘本，本书的作者呢伊丽莎白·戈登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作者把自己对孩子的那种爱寄予书中，用诗一样的语言和拟人的画面为小读者们介绍了大自然中各种各样的花儿、鸟儿以及果实和蔬菜。还有一套麦乐农场，这套书是这套系列童话是宾星奖大奖得主两色风景的一个经典童话系列，比较适合小学低年级的孩子阅读，讲述了一群生活在麦乐农场的小动物的有趣故事，是一部成长励志、亲情满意而又充满智慧的童话，不仅好看又逗人发笑，让小朋友们在温情中感受爱的力量，在幽默中思考成长。下面这一套一定是小男孩们非常喜爱的书了，就是《铠甲勇士之神秘事件簿》。这是一套扣人心弦的科幻题材儿童文学作品。它将这个动漫形象铠甲勇士和世界未解之谜相结合。有激战百慕大、消失的亚特兰蒂斯、尼斯湖水怪。相信这套一定会让男孩子们爱不释手。他能从小培养孩子的勇敢、坚韧、进取和求真的科学精神。 我是刘莎，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